好啊，这个我上一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讲生姜的药性的时候，是不是写错一个字啊？就是我说我们中国人说姜是御湿之菜啊，这个御底下是有一个是的，我那天是不是忘记写这个是？没写对不对？所以是写错字了。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好像简体字的书读多了啊，那在日大陆的书里面这两个字长得一样哦。就开始有一点糊掉的感觉，对不起啊，所以上礼拜写了一个错字，然后，上礼拜讲到那个就是什么石原结实推荐什么生姜红糖红茶这种东西啊，我当然我不会认为说这个断食疗法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我甚至不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用断食疗法，对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呢。我自己讲一点我的家里面的厨房事啊，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个生姜的这个红糖红茶的话，我呢是除了这个，就是我的话常常是一次就做掉一个礼拜的份，就比如说我可以就是一斤红茶丢下去，对不对？然后一斤的红糖丢下去，然后一把红茶叶，那红茶叶有很多种啊，是不是？有些红茶叶是不涩的，有些是真的很苦很涩的，对不对？所以你就酌量嘛，掉下去，然后放一个锅子的水，然后姜的话，如果你要用干姜的话啊，大概半两到一两的干姜就可以。如果你要用生姜的话，因为干姜比较有浓缩，对不对？所以生姜的话就要稍微再切，就切多一点这样子。那我上次有讲到寒热的向度，对不对？如果你本来就是中焦比较寒的人，那你用干姜不错。那如果你是觉得自己是容易水肿的人，那你就用生姜嘛，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个比例下去，然后滚了之后小火再多煮一段时间。那我人家曾经有人教过我一个煮普洱茶的方法哦，就是听说有那种很会处理普洱茶的人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如果买到很烂很烂的普洱茶，可是呢你小火给它滚。很久很久，它也会变好，是不是有过这样一个江湖传闻？那所以我的话，如果是很苦的红茶，当然随便煮煮就好了哦。那然后呢，那个渣渣还可以再加糖，再煮第二煎嘛，对不对？然后倒到一起，然后要喝的时候就掺点热开水，这样子就做一个浓缩的。然后那如果是要普洱茶啊，我不晓得同学是不是对茶很挑的人，像我喝茶 没有那么挑剔茶叶的好坏哦。我普洱茶叶常常是买那种最便宜的，那请问最便宜的普洱茶要怎么买呢？就是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全台北大家的那比较大间的那个天人茶行都有，还是只有少数两间？因为我的话是在那个林森北路哦，那个星星百货，再向北边走几个门的那家天人茶行买的。就是那家天然茶行，我去的时候，他是有卖一种普洱茶，是这样子。他说他们整块的普洱茶在搬运或者包装的时候会破掉，那破掉那个普洱茶的碎渣渣，他们就会收集起来，然后统一卖给那种港式饮茶的茶楼去冲给客人喝。那所以那一种的碎渣渣的普洱茶，在那个天然茶行卖得非常便宜，就是买一斤才100多块而已。哦，那我就觉得说。如果同学不是那么挑剔，买这种很烂的普洱茶，然后煮久一点，就滚它个2个钟头，反正很小火嘛，哦，慢慢把它滚2个钟头，其实也不至于太难吃了。哦，小火2个钟头瓦斯很贵吗？还好啦。哦，现在瓦斯很贵哦，那就是，但是呀，你知道比较好的普洱茶不是都很贵一坨吗？对不对？就是一斤才100多块，你不觉得有一种家庭主妇的快感吗？所以就随便讲讲了啊，就是如果同学像我这样不太挑茶叶，然后又贪便宜的话，说不定也可以采取类似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那当然，其实什么立顿红茶也超便宜的嘛，对不对？这而且立顿红茶好苦哦，就放一点就很够味道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呢，终于要来讲那个桂枝汤的煮服法啊，还有它的这个条文，我们赶快看能不能一路上多一点条文。那我们回到那个卷6的第13条啊，那个13条后面不是就有桂枝汤的方子吗？对不对？那我因为它每一个方子的煮法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啊，所以我这边顺着讲一遍，以后同学就会看起来就很简单了。那这个 桂枝汤方，这桂枝三两去皮，我就说汉朝的时候桂枝是用比较粗的树枝，所以要把树皮削掉，露出那个有肉桂精油的那一层。那我们现在如果买的是那个桂枝尖的话，就不用去皮了。那如果也就那桂枝汤是这样子哦，如果你的买的那个桂枝你是选择用桂枝尖的话，那我上次有讲过，那白芍药呢就一定要写炒白芍，不然的话会太冷。可因为桂枝尖的热度是不够的，可是如果你用的是便宜肉桂来当做桂枝的话，那你白芍用生白芍也是可以的，就如同张仲景的用法啊、哦。那它的剂量它写三两，对不对？那这个三两啊，汉朝的一两呢，折合我们同学应该有发过什么度量衡折算表格那个卡片嘛，对不对？汉朝的一两折算到今天的话是将近15公克。那我这边讲义里面啊、哦，凡是有引到一些古书的，我都会写这个，就会说都会写这本那个书的朝代出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度量衡单位啊，是汉朝跟唐朝用的是比较接近的单位，那么宋朝以后到今天用的是另外一卦的单位，所以汉朝的一两是15公克，可是宋朝以来到今天，我们台湾人的一两是多少公克啊？我们说一斤是16两，对不对？那现在的一斤是600公克，是不是？那600除以16的话，那一两就是37.5公克。那么一钱呢，就是3.75公克，就是这基本的度量衡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台湾写药单，如果写一钱，他就会抓3.75公克的药给你。那大陆那边哦，其实古书写一钱的，大陆因为他们习惯用工制，对不对？所以大陆的书上面开药，你看到他写，我们古书写一钱的，就说，但是宋朝以后的古书如果重量是一钱的，大陆那边医生开药就写3克，就再开的小包一点点。那么也就是说呢，今天的一两是37.5公克，汉朝的一两不到15公克。所以相对来讲，汉朝的一两是比较小的，对不对？也就是汉朝的一两，你想想看，折算成今天的钱数，汉朝的一两可能只有几钱呐、啊，3到4钱左右，对不对？所以桂枝汤的方子，如果他写桂枝三两，对不对？像我们比较方便的折算法，就是老老随便就把它除以三就好了。所以他如果写桂枝三两，你也可以乘以0.3，那个药效是差不多。所以乘以0.3的话，那你就今天开的话就写桂枝9钱，这样就可以，知道吗？这样它的那个量就会差不多。那可是呢，张仲景他写的桂枝汤的那个方子啊，是做3碗的分量。他们古时候的一升哈，折合成今天是200cc，所以张仲景他说加什么7升水煮到3升，对不对？你就找一个不太大的饭碗，差不多200cc 那个容量，你就7碗水煮到3碗水，这样的意思。那但是呢，张仲景的书啊，又写了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不愉快的内容。就张仲景的书常常会写7碗水煮成3碗水，你分3次喝，但是第一碗如果有效，第二碗就不要再喝了。那不是后两碗就浪费掉了吗？对不对？所以呢，像这种到最后煮出3碗的方，因为经方啊，一剂之二剂矣，有时候不用到二剂就医好了，对不对？不用到第二碗就医好了，尤其是这种小感冒的时候。所以基于家庭主妇克扣坑令的心情，是不是我们又不可以一次就桂枝就下9钱，对不对？万一一碗就好了，你就亏到啦。所以为了不要让自己亏到，所以我们现在主要通常都是直接就煮一碗的量就好。是那一碗的量，如果我们3碗的量是乘以0.3，对不对？那一碗的量呢，就直接乘0.1就好了。所以张仲景写三两的，你如果今天要开一碗桂枝汤的量，那你就写3钱就可以了。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常常开的汤剂是以张仲景的用法除以三，就是先做一碗再说。那除以三的时候，那有些它的度量衡啊，不是用重量的同学也要记得除以三哦。 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要做一碗量的桂枝汤，那江仲景说大枣要下12颗，你做一碗的量是不是只丢4颗就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度量衡要知道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要煮一碗桂枝汤的话，桂枝3钱，就今天计量的3钱，芍药3钱，然后炙甘草2钱，然后生姜3钱，然后红枣4颗，而且它要掐破，因为我们那个做甜汤红枣不掐破是怕掐破就不甜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煮药不是喝药渣，所以要把那个红枣掐破，那个甜味才能够出来嘛。所以基本上的第一个阶段的处理我们要先知道是这样子。所以呢，那至于说几碗水煮几碗水，如果你只是煮一碗的话，你就2碗水煮到一碗差不多也可以了。因为桂枝汤这个药物比较没有那些需要煮很久来让它的毒性散掉的药物在里面。那像有一些方子像桂枝汤根本不需要煮太久，就差不多滚20分钟就好了。如果你不要太苛扣你的瓦斯费的话，火大一点的话，20分钟真的可以把7碗水滚到只剩3碗。你想想看，古时候烧东西有时候是用烧炭，炭的热度是相当高的，所以20分钟左右稍微开一个小火到中火之间的火力，7碗煮到3碗是做得到的。那么那至于说有一些方子是特地一定要煮的久一点，或者一定不可以煮久一点的，那以后再跟同学讲。就像是小柴胡汤呢，通常要煮的久一点，因为小柴胡汤它必须要什么10碗水煮到6碗水，然后捞渣，然后用那个没有渣的汤再从6碗水煮到3碗，就是要小柴胡汤跟蟹心汤系是要回锅的。那这个另外就是像是如果是有用到细心的这个方子，因为细心里面的有毒成分是要靠它蒸发掉的，所以你最好要滚1/2个钟头以上让它蒸发。那有附子的药物的话，那通常都要滚到1-2个钟头，它的那个有毒的那个成分才会分解掉。然后那有一些药方是不能煮太久的，比如说像有大黄的药，因为大黄的药性是这样的，如果你滚得很久很久的话，超过1/2个钟头，它那个让你拉肚子的那个泻下的力量就会一直一直变弱掉，所以有大黄的药反而是不能煮久的大概是这个大约的原则之道。那我们现在桂枝汤呢，它是用7碗水它说又5味服举。那服举就是说这个药呢，你要把它好像把它咬碎一样把它弄碎，就是不要让它太大根啦。像那个白芍，但是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今天都不用做，对不对？中药局都帮你处理得很好了，白芍都切成薄片薄片的。那你像看汉朝时代，如果这样一整坨白芍下去，对不对？你20分钟煮完，那白芍的皮才软掉，你知道，心子的药性根本出不来嘛。所以就要把它切碎碎的那然后用水7升，小火煮3升，然后去渣那我觉得张仲景还有点小体贴怕病人笨笨的，这喝药是喝渣是吧？那这个听说外国人会这样那他说是寒温，就是不要太冷不要太烫，然后喝一碗然后呢桂枝汤的服法很重要的一个后续动作是，你喝完那一碗药之后呢，就要这个喝一碗的热稀粥，就是不是要喝浓浓的广东粥那种粥就是一把饭放到水里面煮的淡淡的那种粥。因为桂枝汤本身它的这个发汗的力道是不强的，所以你然后呢一碗汤如果很烫很烫你也喝不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先那个汤温温的喝下去，然后再补一碗这个更烫一点的热稀饭，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出得了汗。因为桂枝汤要发生效果要确实有效，还是要微微的出一层汗这样子。所以你这个热粥一方面我觉得粥有好几个好处，一方面粥的营养是人体很好吸收的，所以它会立刻能够吸收到点营养，让你的身体能够制造得出汗。那另外它的温度可以让你的身体比较暖，比较容易出汗。那第三个其实第三个效果是那种煮5个钟头以上的粥才会有的效果，就是那种煮的5个钟头以上的广东粥你其实就会吃得出一个药性，就它会帮你把毛孔关起来。 就是粥是非常能够把毛孔关起来的药，就是以固表来讲，粥关毛孔的效果远强过黄芪。就是一般我们后代人说黄芪固表，对不对？其实不尽然，在张仲景的药用药法里面，黄芪不是固表的。相对来讲哦，粥如果是真的煮得很久的那种粥的话，其实，我曾经有一次在香港哦，那个吃了那个生记的粥，然后冷气太强，得了麻黄汤症，用麻黄汤真是硬是发不出汗哦，所以就知道那个粥石毛窍的效果是非常强的。那他就说要喝一碗的比较烫的稀饭呢，以助药力啊，因为这很清楚的要说的是桂枝汤没有力道发汗，但是相对来讲吃了通常一定会大发汗的麻黄系的汤需不需要喝粥呢？张仲景就写不用喝粥了。但是现在有的时候麻黄汤你吃完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喝碗粥？其实是可以的，不是要帮助它发汗，而是帮助你的身体制造汗。好，所以然后呢他说接下来要温腹一时许哦，就是桂枝汤要靠着出汗把身上的邪气逼出来，所以你要盖被子或者是加衣服，然后在那边躺着把自己身体捂得暖暖的。那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哦，我想不晓得各位同学在家里面哦，有没有人听过老一辈的人讲一句话说感冒出了汗就会好。可是哦，我小时候却因为这句话颇为吃苦哎，因为我小的时候感冒哈，全身酸痛啊，发烧什么，我奶奶就会说嗯，感冒要出汗就会好，然后就把我包在一坨棉被里面，然后我就很热很热，然后出汗，然后感冒还是没有好。我想这个出汗这件事情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对不对？重要的是你身体要吃了能够把这个风邪逼出来的药，这个出汗才会很有效。那如果没有吃这些药就让自己裹得很暖很暖然后就出汗的话，张仲景叫做什么？张仲景以后的条文会讲叫做火逆，就是因为你硬的出汗反而把身体伤到了。那这个条，因为火逆的条文以后还会讲啊，所以现在不用力讲也没关系。他说要盖被子哦，怕你没耐心，要盖被子一时许，也不知道是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啊。然后呢，要你变身折折，为似有汗者一家，也就是桂枝汤治病的出汗啊。甚至其实张仲景的整本书的出汗，都不是希望一个人要狂汗，就是出到好像你大热天去运动之后那种滴滴答答那个汗，不是的，他是说好像身体有一点有一点的微似有汗，就是说你的身体是比体表有一点润润的湿湿的，就觉得皮肤有一点黏了，就是要维持这个慢慢的出汗的状态，那个风邪才能够稳稳的被推出来啊，就是这个汗要少量而绵长的发，不可以，就是说不要一下子发大汗，因为一下子发大汗毛孔全开人反而虚掉了。那么他说不可令如水流离啊，就是不可以那样滴滴答答的发，那病必不除啊，一定不会好。那他说如果你吃了一碗呢就出汗了病就好了，那停后服不必禁忌，因为你发第一次的汗是把病邪推出来，对不对？那可是你再发第二次的汗就是在消耗你身体的营养了，是不是？所以不要把自己搞虚掉，并且逼出来就可以了。那他说如果没有汗呢更服一前法，就继续再喝一碗桂枝汤，再喝一碗烫稀饭，然后再盖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棉被啊，再敷一敷，然后又不汗，他说还不出汗的话，那后服小促其间，就是那你就不用再等很久说什么哦，这帖要三碗要分一整天吃，所以要是五钟头来吃一碗，要不必了，你就一个钟头一碗或者半个钟头一碗，反正就再接再厉就对了。那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那就是可以在半天里面就把三服都喝完啊，就是不用拖到一整天那个分布。他说如果呢是病重的，如果这桂枝汤症啊，桂枝汤症同学还记得什么吧？脉浮缓怕风， 身体酸软，是不是？那这个，然后流得出汗啊，一定要流得出汗啊。那这个，因为如果是流不出汗那种麻黄症的话，你用桂枝汤会变成闷烧啊，那会坏，身体会坏掉。那他说，如果厉害的呢，你就一日一夜服，那这个就24个小时啊，周时是24小时，就一整个昼夜来观察。那一寂静啊，服一寂静，就是你这个三碗的量喝完了，病还在的话，你就再煮吧。然后如果汗不出，可以服到第二碗，可以服到第二帖、第三帖。也就是说，张仲景是容许你桂枝汤一天喝到9碗的。那你说桂枝汤为什么能喝9碗？因为它对身体真的没有什么伤害，所以它不是一帖会伤身的药啊。所以平常当保健药喝也不会伤到，所以这个是可以的。那吃这个药呢，他就说进生冷黏滑、肉面无腥、酒酪、恶臭物等等啊，就是这些东西呢。首先是你吃了冷的东西，你的肠胃一定会怎么样？比较忙，因为喝了冰东西，你的身体就要赶快产热，所以力气又用在没有用的、又没有意思的地方了。所以不要吃到冰东西啊。那黏滑是这样子，凡是啊比较黏滑的食物，都有可能会阻挡一个人发汗，但这不是绝对，我只说有可能。就比如说，像我们要用麻黄或者是细辛这一类啊比较发的药的时候，在临床的观察就会知道，你吃了有麻黄的药物，吃了有细辛的药物，如果你吃刚好你吃了很油很油的东西，那个药不太有效。就是会被那个油勾住啊，所以就这种会勾住这种药性运行的东西就不要吃。那肉面的话，我想是这样子，中医的观点会觉得麦子是凉的，可是去了壳子的麦子做成的面是偏暖的。那至于说肉面啊，我认为的是，其实生病的期间，对不对？最好少吃点东西，因为我们说要把能量从消化轴省下来给免疫轴，是不是？那少吃点东西的这个原则，如果你怕身体太虚的话，那你要吃东西一定要选择什么？就选择你吃起来是最消化的东西。也就是各位同学，请问你吃什么东西是吃完以后会饿得最快的？法稀饭，对不对？有没有人是吃完豆浆饿得最快的？因为人人体质不同哦，我不能说一定没有。有没有人是吃完水果饿得最快的？有没有人？不要不好意思承认哦，我不会责怪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是你吃完以后很快就会饿的，那相对来讲是不是代表这东西比较好消化？但是我要反过来说，青菜水果不能算。因为水果类的东西本来在肠道里面就跑得比较快，那跟营养吸收没有关联，就它本来就是比较会让肠道蠕动的快的东西，所以水果也只好先不计较，不算入。但通常的话就是稀饭嘛，对不对？那还有那同学，我请问你，这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哦，同样一碗的分量，你觉得是吃一碗饭消化的快，还是吃一碗面消化的快？哎，对哈、哦。我觉得很多人是面消化的快，这是真的。就有些人那个水饺吃好多个，然后很快也就饿了，是不是？所以这东西我想不是绝对的，但是你就知道你吃什么是消化的很快的。如果你要煮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啦。哦，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定，但是你面就至少把它煮得烂一点，对不对？更好消化一点。那你吃的时候就不要吃到你会有那种饱到的感觉，就是要为饿为饿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以这个原则下去吃东西。那在汉朝的人来讲，可能因为他们的一般的老百姓比较没有钱，吃肉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们消化肉的能力比较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吃的那么惯。就是如果我们每天有吃到一点肉的话，其实人的身体自然会产生一些消化肉类的酵素出来。那可是如果你是那种逢年过节才吃到的话，你平日那个吃肉的酵素可能会有一点缺乏。所以就是你如果平常就是很能吃肉的人，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在感冒的时候吃饭，你要加点如鱼松、肉松什么少量少量，我觉得真的无所谓了啊。总之就是要找你好消化的。 那五辛哈，就这种葱、酒、蒜之类的东西啊，它本身的气味就有点凶狠，跟药性搅在一起哦，有的时候药性哦还不如它嘞，所以我就觉得不要去搅乱那个药性，所以吃东西呢就不要吃那种太辛辣的东西啊，就是气味太重的东西。那至于说喝酒，当然不可以了啊，因为张仲景的认为是桂枝系的方剂都有点怕酒，就是桂枝系的方剂遇到酒的话，这个人的那个湿热会闷在身体里面，会容易有发炎的症状，什么小建中汤、桂枝汤都有这样的提醒，所以就酒类的东西也不要喝，那奶发酵类的东西也不要喝，那味道太大的就都不要吃好了啊，免得把药性搞乱掉，所以就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规范。那我觉得，感冒的时候啊。最核心的观念就是：第一，你要吃你觉得最好消化的东西；然后第二是不要吃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它的前面那个《伤寒论》啊提到的一些提纲的问题，还有一个地方我也是再重复讲一次，就是水要喝少一点，因为人在消化水的时候是耗体力的，所以水也要喝少一点。就你要喝多一点水排垃圾，你病好了再慢慢喝。但是生病的期间，连水都要少喝一点，就抿一点，抿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桂枝汤的一个最基本的处理法哦。那以后的我们再讲到其他方子就会比较轻松，因为其他方子的处理也没有那么麻烦了啊，就差不多差不多一次办理就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14条，我觉得14条的内容是比较重复的，所以同学也是看一看，就他说太阳病啊，头痛。当然，太阳病一定是脉浮了啊，那一定是他写太阳病。我跟你讲，张仲景如果写太阳病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脉浮又怕风或者是怕冷，所以这都不用提了。就像以后条文如果张仲景写阳明病的话，通常这个人一定会有燥热的感觉，这也不用再提了，好不好？就他说，如果你的症状是头痛、发烧、汗出啊，就又有头痛又有发烧又有汗出。那就又怕风，那桂枝汤主之啊，就主之的话，就差不多这个情况，桂枝汤就对了。那有的时候，张仲景没有那么有把握的时候，他会写什么可用什么什么汤，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啦，通常会有用哦。但是他用主之的话，就他很有把握的。那这样的情况，那你就知道他有写头痛，对不对？所以就觉得你的桂枝汤症如果多一点有的没有的啊，其实大主症和的就可以用。他这边告诉你，如果有头痛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啊。那其实桂枝汤的头痛通常痛哪里啊？其实通常还是痛侧边呢。我觉得人是被风吹到头痛的时候，还是这个太阳穴这一带痛得多。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严格的在跟你讲那个归经哦。因为有的人会说什么，这个头侧边不是少阳经嘛，所以痛侧边是少阳病的头痛，其实不是。就是吹到风的头痛感冒，其实常常就是痛这边，对不对？那我觉得痛哪里不是那么的要紧，但是在头痛这点上，在六经辨证来讲，我们要知道有几个特质啊，这个特质知道一下，就是如果是阳明病的头痛啊，就是那个要用到白虎汤甚至承气汤的头痛，常常痛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眉棱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这个人感冒发烧，他就痛在这里的话，通常白虎汤就开下去了，也就不往桂枝汤想。那你要说什么？阳明经有走到这个眉心吗？哎，也没有，哎，对不对？但是以临床症状来讲，是痛这里。那少阳经的头痛，我不能告诉你少阳经不会头痛。如果少阳经它头痛的话，其实也是痛侧边的多一些。可是少阳经常常不发展成头痛，就是他这个少阳经上来的路上啊，他已经会先让你发展成耳朵不舒服，听东西觉得闷闷的，或者是淋巴有一点塞塞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感觉会先出来，或者他不发展头痛，他发展晕眩的多，因为你这个淋巴系统的水开始塞的时候，其实会出来的症状，头昏的要命的时候情况比头痛的要命多太多了，所以。这个以感冒而言，就少阳经的主症，我们常常抓头昏，不抓头痛。那当然你要说，一定要说少阳经痛哪边，那当然还是侧边为多。那么太阴病的头痛， 太阴病的头痛哦，它的那个痛法是这样子，就是当这个脾胃啊，这个脾经有病的时候，这个中焦的气不能升降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的头痛的感觉哦，是觉得好像整个头啊，被罩着一个有点重的头盔的那种闷闷的感觉，就整个头被罩住的闷闷的感觉。那如果是少阴病的话，那少阴病的头痛有两路，一个是会用到细心的那一路啊，因为细心治的是脑内痛，那个就是如果你要用麻黄附子细心汤治的那种少阴病的头痛，它那个痛有两个脑痛啊，有两个特质，第一个是你会觉得那个痛是在头盖骨的里面，不是在外面的，那另外呢，就是那个痛会让你觉得。忽然之间刺痛一下，你会被那个痛的那个尖锐的痛的感觉吓到一下，那种痛，就是细心症的那个头痛，痛在头里面的时候，那个痛是你会忽然啊一下那种痛吧。那这是一路。那另外少阴还有一个吴茱萸汤症，那吴茱萸汤症的头痛是伴随着烦躁或者是呕吐感，就是你会很恶，那个是阴气太重缠住你的阳气了。那吴茱萸汤的头痛不一定痛哪里，其实偏头痛的居多。但是那个人就会觉得痛的好想敲头，或者痛的时候觉得人好恶心，心情好烦，就觉得痛的难过的要命。就是一般头痛，痛就是一个单纯的痛，就像如果你今天手指头被菜刀剌了一下，那就是单纯的痛，对不对？可是到了吴茱萸汤症的头痛，人家问你有多痛，你会说不是那个痛在痛，但是是那个痛就是让我觉得受不了，是你。对那个痛受不了的感觉远大过那个痛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通常98%都是开吴茱萸汤。那至于说厥阴病的头痛的话，那我觉得厥阴病哦，不是痛在正头顶，就是痛在下阴，所以就是说这里头顶的正中间这个地方痛，或者是下面的性器官或者是会阴穴的那个地方痛，那个厥阴病是的痛法是有这样的特征。当然，我还没有讲到杂病的头痛，我这边是讲感冒的头痛而已啊。杂病的头痛花样还很多，那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判点，我们大约知道一下。那你普通觉得，哎呀，吹到风了，感冒了，哎，有一点头痛哦，那你看看是不是桂枝汤症？是桂枝汤就随就比对头痛的辨证就松一点，就开下去再说了啊。当然，这个辨证的话，以后是越学越细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学一个桂枝汤，桂枝汤症就这样，对不对？学一个葛根汤什么的，葛根汤症就这样。但是以后呢，再学到一些其他的方剂的时候，比如说以后学到小柴胡汤的时候啊，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小柴胡汤是一个，它的条文里面有所谓的陷阱题的条文，就是说你的病症95%都是桂枝汤症。95%都是葛根汤症，但是只有5%的部分是小柴胡汤症，就是你有一点柴胡症的特征，比如说肋骨会闷痛，比如说什么嘴巴会发苦，或者是就是觉得人闷闷的不爽快之类的，就有一点点小柴胡的特征，对不对？就要用小柴胡，不是用桂枝或者是葛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各位同学，初学者易感冒哈，还没有学到后面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些小挫败，就是你辨证明明就是桂枝汤症，明明就是葛根汤症，可是你喝了之后发了汗，发觉哎，怎么没有好得很好？其实这东西是还有后续了啊，就是以后教的小柴胡汤就会让同学知道，就是常常会看起来是这个主症，底下暗藏了另外一个主症，就要从另外一个主症来治疗。那我觉得日常初学者常常遇到的陷阱，可能。小柴胡汤这个小陷阱，大概会容易踩到一下。就是你可能会有的时候，哎，觉得葛根汤怎么没效，桂枝汤怎么没效？哦，我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因为还没学到，所以没效。那我们再多看一条啊，因为现在这些条文呢，都是大同小异啊。那他说16条呢，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个。你一开始就医错了方向的问题，也就是你从张仲景啊、哦， 在这本书里面所发出的愤怒宣言。因为张仲景在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有《太阳篇》里面啊，他真正治病的条文比他抱怨的条文少。就是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伤寒杂病论》的这个《太阳篇》哈，他常常会说这个病人不应该怎么样，然后外面的医生给他怎么样了，然后把这病人医坏了，所以害得我现在麻烦，还要怎么救他？哦，就说不应该用火烤的，被人家用火烤过了，然后变成一条人干过来怎么办？或者是不应该给他拉肚子，外面人就是乱给他用泻药，或者是外面人乱给他吐过，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都在就这个《太阳篇》有大量的抱怨别的医生医坏了，害他很难搞的问题。那这我觉得《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啊，有的是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历史价值。就像是张仲景，相传是长沙太守，对不对？可是呢，像那种读《伤寒论》读了很久的人哦，都不太会觉得这个人是太守，因为张仲景呢，他在这书里面，比如说前面的评脉、变脉、法之类的内容哦，他就会写说，你把药啊、哦、送到病人家，给他煎好，让他喝下，然后还怎么样？然后我要再去又怎么样？你知道，三天两头往病人家跑，感觉不像是太守会做的事情啊。如果他真的是大官的话，他区公所开一个那个什么门诊部，对不对？病人抬过来就好了嘛。怎么会是他一天到晚往病人家跑？就这个太守能这样做的吗？是，就说长沙的太守，哎，相当于今天的郝龙斌市长，哎，就是有这么忙的吗？所以，就是会让人觉得，因为史料真正的史料其实也没有写张仲景是不是有当官的，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从前我在那个教慢慢教的，一开始有整理过相关史料，就是那个时代的还留下的文献里面有讲过张仲景，就是可信的条文啊，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书的《何庸传》这个内容，就讲说那时候有一个人啊。是那种有点像算命先，就是专门帮人家看一看他的命格，就可以告诉你说你这个人是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有点像是就业咨商顾问的那种人。那张仲景呢，就跟好像是跟谁一起去找这个人啊，问说我这人应该当什么，应该做什么事。然后呢，那个算命先又告诉张仲景说，你这个人啊，头脑非常的好哦，才思非常敏捷，但是运不高。就是你的频率并不高，就是你这个人是个俗人。那因为如果他真的是他的心境，他的真的心灵境界非常的高，他可能会去追求那些中国人比较是神仙世界的东西，对不对？可是那个人就说你这个人到底来讲是一个俗人，所以你这么大的智能用在很俗的地方，那你可能会关怀的事情就是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你大概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啊，这是史料上面还可以查得到的张仲景的生平的一小部分。那我也觉得，就是说，有的是像张仲景，他写这本《伤寒论》的理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流行恶性的流行感冒，让他的家族死了好多好多人。这本书的序里头就有啊，然后他就觉得人怎么可以不保养自己的身体呢？就人类最重要的本钱就是健康啊，所以我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家族之中死掉太多人的伤痛啊，然后发奋学医，然后留下这样一本很伟大的书。那可是哦，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再多看开一点，就会觉得好，生死由命啊，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就他看不开，所以他会在这个方向特别的发展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的看不开。那这个，所以呢，张仲景他那个时候的医生呢，好像很喜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让病人先吃泻药乱拉一通。就是你从这本书里面可以观察到的汉代的庸医，就是有病赶快拉掉就对了。所以都是吃那种有一点巴豆的药，就是吃，反正有病来就先让你拉一顿或者让你吐一顿再说。所以 基于这样的事情，张仲景是非常的有情绪的啊，他的情绪都发泄在这个《太阳片》里面。那当然，其他片也有了，但是我想，人哦，情绪也是有限嘛，对不对？正比疾书哦，尤其是刻在竹简上，对不对？就你竹简刻完头三卷，也觉得好像再花这个力气跟他怄气也是不值啊。那后面就写的少一点了。那这个。所以呢，他说十六条，他说太阳病下之后，所以这是代表说那个时候那个病人来找他之前，是先有一个庸医给他开了泻药，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中国人看一个人的生病都是以一个好像能量场的观念在看一个人的身体，对不对？不是在算一只一只的病毒的，所以他就会觉得一个人的表面已经受了邪了。你还给他拉肚子，把他的里面拉得好虚好虚，那是不是这个病邪就很容易掉进来？那这个张仲景他用的词，我们今天习惯跟着他用，就是内陷啊，就是病邪会有内陷的问题。那但是呢，一个人的身体的本能哈，有的人比较强，有的人比较弱，也就是说，有的人被泻药稍微摧残一次。他的病邪就整个陷进去了，然后陷进去以后，你要开的药就是治里面的药了，就跟这个太阳表症就不一样了。但是呢，也有些人呢，他的本来的基础体能就比较好，所以他内陷了之后，他的身体还会想办法把这个邪气推回来。那张仲景就说：“其气上冲者，就是你如果被搞到内陷了之后，你的还会有觉得身体里面有一股气这样咚咚咚咚这样的撞上来，就有一种。”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身上撑上来的感觉，那代表你的身体还在努力的把这个病邪推回太阳表，那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继续用桂枝汤来治疗它，因为它的身体的力道还在。那他说，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那如果被下过之后，那病毒就陷到里面去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的迹象了。那这时候你再乱发表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张仲景开药开得非常的精准的哦，一定要打对地方。那么基于这条，我要问一下哦，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内陷的情况是不是也很多呢？我觉得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好像从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学弟哦，他发很高的，是那种体能很好的学弟。那他发高烧是可能是阳明病吧，就全身火热，然后那种高烧，然后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给他打了退烧针，然后又把他挂了点滴，然后他的那个就这样打了退烧针，挂了点滴之后，这个人的病就完全从阳症陷到阴症了，就是他这是很能够制造这个内陷的。那还有像我们今天哦，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大口大口的灌冷果汁，补充维他命 C，或者是大口大口的灌那个什么运动饮料，其实都很容易形成内陷的现象。就是你一冷东西这样灌进去、冲下去，什么退烧针、点滴、抗生素、冷果汁、运动饮料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是你刚感冒，没有很警觉到，对不对？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怪怪的，身体有点酸痛，那刚好那时候你还在餐厅吹着冷气，是不是？然后呢，刚好又端上了果汁跟汽水，你又觉得舍不得不喝，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一顿饭也就内陷了。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是颇多，所以张仲景啊，这些他在骂那个汉朝时代庸医的那些条文，其实我们今天用得到的机会还蛮多的耶。就张仲景所谓的救逆之法，这个逆就是被人家乱搞了啊，就是被别就这个病先被乱搞过了才送过来啊，这张仲景非常有情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时不时看得到。那这个，对了，梵住教啊，你遇到的病人有没有有的时候他真的是看完一轮西医才给你治的？啊？有没有？那你能不能在你的临床观察到内陷的现象？不是啊，就是是怎样的一个现象？你能不能形容一下给大家听？ 啊。 但是就是因为他其实主要是少阴，对，然后他后来去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看了一轮，但是没有打对，所以他整个人就变得，就是今天喉咙整个缩起来，整个缩起来，然后其实应该是已经陷到里面了。 那脉象是呈现哪一经的脉象？ 要沉，陷 沉，陷到少阴了啊。我跟你讲，现在的内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说西医坏话哈。因为现在的感冒，你去看中医也常常会医到内陷。因为呢，我们现在中医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奇怪的西医思考，认为说什么你感冒了，我们要开一些抗病毒药物，比如说什么板蓝根之类的东西。那个东西非常寒，所以那样子就你的感冒药里面，它会加一些什么板蓝根什么，他自以为的抗病毒药物。加了之后被中医搞到内陷的人多得要命，就是这绝不是一方面在指责西医打点滴不熬啊，就是这个中医医到内陷的这个年头也是颇多，所以这还是要自己学哦，真的外面的人信不过。那在下课时间到了是吧？好好好，那我要被赶出去了哈，那等一下再回来继续。